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骆驼可以说是沙漠中的英雄，那么骆驼它聪明吗？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刘静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聪明的骆驼。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聪明的骆驼。有一天，有个人偷走了一头骆驼，然后直接骑上它就跑了。刚开始，人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因为他们睡着了。这个人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当时沙漠上非常炎热，这个人骑累了，就打开他的帐篷，然后钻了进去。这时骆驼也慢慢地向帐篷内移了过去，这个人叫喊起来，因为他很害怕，整个帐篷几乎被骆驼占满了，这个人想出去也来不及了，因为骆驼庞大的身躯一下子把帐篷的入口处堵得严严实实，这个人被困在了自己的帐篷中，他开始坐立不安，鬼哭狼嚎似的叫喊起来。但是骆驼对此根本无动于衷，他像座小山一样半卧在帐篷门口，在等待主人的到来。人们正在焦急地寻找他，并从远处听到这个人的喊叫声。他们把这个人痛打了一顿，赶走了，然后奖赏了骆驼。人们都对他刮目相看，夸他是个好骆驼。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以后啊，同学们的高考成绩不仅可以用来申请国内的大学，同时还可以直接申请国外名校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宣布，它将成为第一个接受中国国家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一个精英大学。刚才我们说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我们一般说的高考。同时啊，伯明翰大学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所大学，它在全球的排名啊已经位于呢前100名。我们知道呢，能够位于世界前100名的大学都是顶尖的大学。 Britain'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伯明翰大学 announced it has become the first university to accept 接受，这次我们讲过 accept China's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高考的英文的一个全称啊，非常长啊， China's 中国的 National 国家的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的 Entrance E-N-T-R-A-N-C 入学的那么一个 Examination， 合到一起呢是高考。通称现在呢国外的网站啊基本就用我们汉语拼高考 G-A-O-K-A-O高考作为刚才的那段很长英文的一个替代。我们说很多国外大学说我们接受高考成绩直接用这个高考就完事儿了，非常的简单。因此啊，同学们到国外如果说聊到了高考，直接用汉语拼音高考就没有问题。有高考成绩的同学，当然了你这个成绩要合格，在没有学习预科的情况下，第一次可以直接申请进入伯明翰大学的学位课程。我们知道啊，中国和英国的这个学制啊，特别在中学是不一样的，而英国的大学呢 特别是本科啊，它的学制呢一般是3年啊，而我们国内的大学呢是4年。因此啊，我们国内的高中生如果说没有学过英国的课程，像 A level 这种课程的话呢，需要到英国啊读1年的预科。但是有了高考成绩的同学就可以呢跳过预科这一年的学习，直接进入到他大学1年级的学习。因此啊，这个决定可以帮助那些优秀的中国学生可以呢节省1年的时间，同时节省1年时间意味着节省一大笔学费，因此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complete 高考，哎，完成高考成绩 with a top grades， 哎，后面有一个约束的一个条件，分要够特别高的一个分数，后面用了一个 top grades， G-R-A-D-E， 我们学过是分数 top grade， will for the first time be able to apply for direct entry， 看一下直接进入大一的学习叫做 direct entry， entry 我们知道进入 E-N-T-R-Y 前面加一个 direct， 直接进入 direct entry onto the Birmingham degree program withoutcompleting a foundation year。 一般的中国学生到英国学习本科学位的话呢，一般要接受1年的一个 foundation year 的一个学习，但是现在不同了。伯明翰大学副校长叫 David Eastwood， 他说道，我们将通过接受这一严格而重要的入学考试，进一步开放伯明翰大学丰富的教育机会，让最聪明最专注的中国学生获得教育的机会。我们期待着同时欢迎这些雄心勃勃的学生来到伯明翰大学学习。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Vice Chancellor David Eastwood said， 他的职位呢虽然叫做 Vice Chancellor， 但是呢在英联邦的体系当中，这个 Vice Chancellor 他实际上呢是这个学校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啊。他说道， We are further opening access to Birmingham wealthof education opportunity， 他们开放一个途径哈 ，open 这个词哈，开放一个途径，后面接的是一个 education opportunity， 教育的机会哈，把这个教育机会呢进一步的 open for the brightest and the most dedicated Chinese students。哎，他针对的学生呢是 the bright， 我们学过 bright 这个词，它原来呢指一个东西特别的明亮。但是如果指一个人的话呢，表示这个人特别的聪明，后面加一个 EST 啊，是一个最高级 the brightest and most dedicated， 非常专注的哈 ，dedicate 我们学过 D-E-D-I-C-A-T-E-D dedicated Chinese students by accepting 接受啊，他对高考做了一个非常客观的哈，非常高的一个评价。那么这个考试啊，非常 rigorous。R-I-G-O-R-O-U-S 表示这个考试啊非常的严格哈，非常的难，同时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表示一个考试评估体系非常的难哈，非常的严格 rigorous R-I-G-O-R-O-U-S， and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格考试 important qualifications。 I look forward 非常盼望期待的 welcoming these，后面用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学生叫 high flying， high 高 fly 飞加 ing， high flying students 啊，高飞的学生，转译一下呢表示雄心勃勃的学生来到伯明翰大学来学习。我们知道每年的6月初啊，高考在全国各地举行，学生们要进行语文、数学和外语的测试。在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外语啊，通常呢是英语。The annual， 每年的考试 ，the annual A N N U A L 这个词我们学过，表示每年的。The annual 高考 examination is usually held across China in early June， 六月初。Students are tested， 在哪些方面考试呢 ？In Chinese。语文 mathematics 数学 and foreign language 外语 usually English 啊，一般呢是英语。有一些考生呢会考其他的语种，比如说像俄语啊，像日语等等，但数量会特别的少。伯明翰大学的一位发言人说呀，高考越来越被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大陆的大学所接受，伯明翰只接受呢高质量的优秀的学生， 他们的高考分数啊，同学们认真听了，它有一个标准要达到 80%， 同时要满足额外的学术和英语的要求。因此啊，光有高考成绩呢还不能完完全全保证哈能够被录取，同时还有一个语言的要求，比如需要参加托福或雅思的这么一个考试，达到相应的比如说6.0 或6.5这么一个分数才能够被大学所接受。 A spokesman for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said 高考 is increasingly accepted、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接受和欢迎 by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the USA, Canada, and mainland Europe, 被这些国家的大学所接受。 Birmingham will only be considering、只考虑那些 high quality students,高品质的优秀的学生 who achieve a minimum 80%, 80%的这么一个高考的分数。那么呢比如说每年的高考的分数呢满分比如说是750分，那么 80% 大家可以算一下哈，大概是多少的一个分数哈，它这个分数呢也是不低的。同时还要满足其他的一些要求 meet additional academic, 学术的 andEnglish language, 英语语言的一个 requirement, 这里面这个词组的 meet requirement, 满足某一个要求某一个需求、meet requirement。 同时我们看一下前面在 80% 前面有一个 minimum, 最小的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比如说在一个电器上面它的一个调节它音频、调节它音量的那么一个开关上面会有一个叫 maximum, 一个是 minimum, 表示它的音量的大和小。但同时啊，注意一下它是一个最低 80%, 因此啊，我们要理解成为呢80% 的这么一个分数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你能够录取，因此啊，这个 minimum 只是一个最底的一个底线了。那么伯明翰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叫做 John Frampton、他说到伯明翰大学在教授中国学生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李思光是他们为之骄傲的一个毕业生，他是中国地质的奠基人。Professor John Frampton,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hina Institute, 他的职位呢是中国研究院叫 China Institute. 他说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as a long history of educating students from China, 在教授中国学生方面有着悠久的很长的一个历史 ,long history. And one of our most famous graduate,李四光。好，那么看一下毕业生这个词叫 graduate。 同学们会问，哎， graduate 这个词是不是还有动词的意思啊？哎，是的，这个词呢作为动词表示毕业， graduate from someplace 或是 graduate in 哪一年，表示呢从哪儿毕业或者呢哪一年毕的业啊，作为动词来使用。那么作为名词呢可以说 he is a graduate, 是一个毕业生啊 graduate。 同时啊，我们说在毕业生前面可以加一些词，像有些国家叫 graduate, 它表示呢本科毕业生，那么研究生呢叫 postgraduate, 但有些国家呢会把本科生叫的 undergraduate, 前面加一个 under, 那么 graduate翻译成呢研究生，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好不同的国家对这个 graduate 毕业生它有不同的叫法。后面讲到了是中国地质的奠基人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geology, founding 我们讲过 founding 表示呢建立一个基础一个基石 founding father 它合到一起呢表示一个人的地位非常的高，奠基人 of Chinese geology,地质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G-E-O-L-O-G-Y Geology。 那么这位院长 John Frampton 接着说他很高兴这所大学现在呢正在接受高考，这让最聪明最优秀的中国学生有机会直接进入大学本科课程的第一年，并体验到在全球百强大学的好处。 Frampton said he is delighted that、非常的高兴，用的是 delight我们学过呢一些词叫 happy, glad, 那么这些都是常用的表示一个人的心情。那么今天我们用的是 delighted, 非常的正式因此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词表示自己的心情可以呢适当的替换一些原来大家熟悉的 happy 啊 glad。 表示一个事情，您能不能参加我们的一个 party 啊，我们的一个像 wedding 等等，你可以说 Oh, I'm very delighted 啊，表示说哎，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您的这个 party， 那么用这个词非常的地道， I am very delighted that the university is now accepting 啊，正在接受的高考啊，用这个词 accepting，或者有的时候用这个 taking 哈，但是呢 taking 呢它的这个语气呢不如 accept 更加的正式， which gives the brightest and best Chinese students 最聪明最优秀的中国学生 an opportunity to move straight into， 好，看一下后面这个词啊， move straight， 这个 straight 表示直截了当的哈，没有任何的绕弯啊，非常的顺的，表示呢中国学生现在呢直接进入到他的大学一年级的学习，不需要呢经过 foundation year 哈，我们说这个预科年的这么一段学习，因此用了这个词组呢是 move straight into first year of the university's undergraduate program 啊，一个本科的学习，因此我们知道在英国本科的这个英文的叫法叫 undergraduate 啊，他的研究生叫做 graduate， 而在美国呢一般呢本科阶段呢叫做 graduate， 他的研究生呢叫 postgraduate。那么进入到本科阶段的学习这 undergraduate program， 同时体验到在全球哈百强大学学习的一个好处。经历后面用了这个词 experience， 哎，经历到这个 benefits of， experience the benefits， 一个好处，这个词我们讲过很多遍了， of studying at A global top 100 university 啊，全球100名之内的一所大学，我们用的这个词呢 global top 100， top 我们讲过在领先的头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top 10 是指前10名，但对于大学来讲啊，进入前100名就已经非常的激烈，非常的不容易了，因此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前100名的大学学习真是了不起。我们在前几期讲过，清华大学在今年的全球排名当中已经进入到前50名哈，非常的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啊，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知道我们中学学的这些课程的含金量真是啊越来越高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ritain'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announces it has become the first university to accept China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monly known as 高考.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complete 高考 with top grades will for the first time be able to apply for direct entry onto a Birmingham degree program without completing a foundation year.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Vice Chancellor David Eastwood said, We are further opening access to Birmingham wealth of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the brightest and the most dedicated Chinese students by accepting these rigorous and important qualifications. I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these high-flying students to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The annual Gaokao examination usually held across China in early June. Students are tested in Chinese, mathematics, and a foreign language, usually English. A spokesman for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said, Gaokao is increasingly accepted by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the USA, Canada, and mainland Europe. Birmingham will only be considering high-quality students who achieve a minimum 80% Gaokao score and meet additional academic and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Professor John Frampton,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hina Institute, said,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as a long history of educating students from China, and one of our most famous graduates is Li Siguang, the founding father of Chinese geology.Frampton said he's delighted that university is now accepting Gaokao, which gives the brightest and the best Chines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move straight into the first year of th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program and experience the benefits of studying at a global top 100 university.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从脑袋到脚趾，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nimals, body parts, and action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动物、身体部位 还有动作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From Head to Toe.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从脑袋到脚趾。这又是卡尔爷爷的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来赶快分享一下吧。I am a penguin, and I turn my head.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只企鹅，我可以转头。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做到。 I am a giraffe, and I bend my neck.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只长颈鹿，我会弯脖子。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做到。 I am a buffalo, and I raise my shoulders. Can you do it? 我是一头水牛，我会耸肩膀。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做到。 I am a monkey. I wave my arms.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只猴子，我会挥舞我的胳膊。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 I am a seal, and I clap my hands.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头海豹，我可以呀、拍手呢。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 I am a gorilla, and I thump my chest.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只大猩猩，我会用手捶我的胸口。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 I am a cat, and I arch my back.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只猫咪，我会弓背。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做到。 I am a crocodile.And I wriggle my hips.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只鳄鱼，我会扭屁股。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做到。 I am a camel, and I bend my knees.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头骆驼，我可以屈膝。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 I am a donkey, and I kick my legs.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头驴，我可以踢腿。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 I am an elephant, and I stomp my foot.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我是一头大象，我会跺脚。你能做到吗？ 能，我能。 I am I, and I wiggle my toe.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我就是我，我会扭动我的脚趾。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The end.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边读，一边蹦蹦跳跳，做动作。那你看呢，卡尔爷爷啊，用到了各种各样动物的招牌动作，比如说大象会跺脚，大猩猩会捶胸口，水牛啊，会耸肩膀等等，并且还用到了 Can you do it? I can do it. 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 这样的重复句式可以让我们一起跟着故事转转头，弯弯脖子，摆摆胳膊，扭扭屁股，对吗？让我们乐在其中。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